奔 奔 蹦 蹦 笨 笨 蹦 蹦 喷 喷 砰 砰 盆 盆 棚 棚 分 分 风 风 粉 粉 缝 缝 粉 粉 缝 缝 粪 粪 缝 缝 横 横 横 横 针 针 争 争 枕 枕 整 整 镇 镇 正 正